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三集，再生变故。 那地方与武安侯府案又有何关联？你莫要胡乱牵扯。 师兄可还记得两年前的妖狐野猪案？潘冰脸色又是一变。师兄无需紧张，大隐隐于世，在这里说反倒无人注意。两年前京城不知怎的忽然流传起一只金睛长尾妖兽到处为祸的故事，传说只要被人撞见，那个撞见妖兽的人就会昏迷，后来据说还有人因此昏迷致死，被妖兽扒了皮穿在身上幻化成那人的模样。这个故事以讹传讹，搞得是人心惶惶。这时又出了一名叫李子龙的道士，以妖术结交宫中内官，为的是伺机弑君。有人就将那只妖兽和李子龙联系起来，还说李道士其实是当年被太祖皇帝杀掉的一只成精的妖狐，现在太祖皇帝不在了，就来找他的子孙复仇。虽然后来李子龙被砍了头，流言也逐渐平息，但成化帝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就被吓到了，甚至认为东厂和锦衣卫都不可靠，需要成立一个新的特务机构来专门为自己服务，西厂也就应运而生了。妖狐案之后西厂成立，正好可以以此为借口抓捕一批人，除了想要在陛下面前露脸表示西厂能干的事情确实比东厂和锦衣卫多之外，还是想要立威，令百官见了他都害怕。如今出了郑成这件事儿，纵然武安侯本人喜欢大事化小，但汪直必然会借题发挥，向陛下要求彻查到底，说不定啊还会插手其中，这样方可彰显西厂之威啊。 不可能，西厂眼下虽然如日中天，可汪直平白无故的干嘛要去得罪武安侯府呢？ 为了在王亲贵胄中树立威望，为了让天下人知道他不仅敢于抓捕百官，连那些勋臣世家也不吝得罪，这样天下人人俱知，他以后想要做什么事就更加方便了。 那就等西厂插手再说吧，到时候若是西厂愿意，呵呵，顺天府正可顺水推舟，将这等麻烦事儿推给他们去做。 唐范摇摇头，有点无奈，他们老师曾经跟他点评过这位师兄，说潘子兵成事不足，谋事平平，遇事未战先退，如今想起来果然是贴切之极。那头潘兵生怕唐范自作主张闹出什么事儿来，还反过来叮嘱他， 这件事儿武安侯那边肯定会上奏，等陛下有什么旨意下来再说，你可千万不要跑到武安侯府去要什么郑成的尸身了。 师兄，你看我像是这么冲动的人吗？ 我看就像，老师还说你循循儒雅，有古君子之风，就冲你方才在武安侯府语出惊人的那番话，倒更像是莽撞多些。 何以正三品的顺天府尹会与从六品的小官互称师兄弟？说来也寻常，因为啊他俩都有一个共同的师父邱俊。邱俊这人堪称全才，不仅当官当得好，在史学、理学、经济甚至是医学上都有所涉猎，见识既广，著作颇丰，是当下公认的大家，颇受读书人的敬重。时人若是能拜他为师，那真是三生幸事。潘斌是邱俊早年收的弟子，说来也好笑， 弟子官运亨通，如今已是正三品的顺天府尹，而老师却还是从四品的国子监祭酒。不过师生名分摆在那里，就算官位比老师高，攀兵在老师面前照样也要恭恭敬敬的执弟子礼。三年前，也就是成化十一年的时候，邱俊受命主持乙未科的会试，唐范也参加了那一科的考试，先是在会试里得了第五，随后在殿试里又以二甲第一的名次高中。科举虽然三年一次，可天下间不知多少英才前仆后继，在这上面蹉跎了光阴。以唐范年方弱冠的年纪，二甲第一已经足以令天下读书人新鲜。但据说成化皇帝原本还要钦点唐范为状元，只因首辅万安说唐范过于年轻，名次还是往后挪一挪为好，免得年轻人得意忘形被捧杀。须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皇帝觉得有道理，这才改了名次，将唐范挪到二甲第一，还惋惜地开玩笑说过，唐润清的文采学识皆是上上之选，难得有年少俊雅，若他当了状元，只怕从今往后的状元往他旁边一站都要掩面自残了。事已三年前，唐范最后虽未得状元之时，却因皇帝这一句话而名传天下。邱俊身为会试主考之一，自然就成了那一科考生的恩师，众位学子之中又以唐范最得他的青眼。邱俊认为他若是在学问上勤加精进，将来的成就绝不逊于自己，便将唐范收为入室弟子，这当时在士林中也是佳话一段。唐范中榜之后，在翰林院待了三年，便被吏部分到顺天府，其中少不了他这位潘师兄的出力，否则若是朝中无人，继续在翰林院坐冷板凳，又或者被分配到边缘小县去当个县官，也是常有的事。虽说主政一方听上去比推官威风，但天高皇帝远，谁知道要哪年哪月才能被皇帝想起来。三年一过，又有新的进士担任，谁还会记得一个茫茫人海里的名字？有了这一层关系，唐范跟潘兵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近。唐范也知道他这位师兄其实并不是什么奸臣，只不过才能平庸了一些，又怕事了一些，所以他亦是尽心尽力为潘兵打算。听了潘兵的抱怨也不恼，反倒微微一笑，那我与师兄打一赌如何？潘斌有点不悦，心想虽然私底下喊师兄无妨，可我还是你的上官呢，怎可这般尊卑不分。不过碍于老师邱俊的面子，他也不好计较太多，轻咳一声道， 可有彩头？ 唐范指了指眼前的空碗，若我赢了，师兄就还请我吃一碗肉臊汤面吧。 也罢，哈哈，看来你又要请我吃上一回了。 虽然因为恩师的缘故，潘兵对这位小师弟多有照拂，但他心里委实没将唐范的话当回事儿。在他看来，唐范初入官场，年纪又轻，哪里懂得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只要不给他惹祸已经是不错了。至于自己老师对唐范的赞誉，潘兵更加不放在心上。他觉得老师在学问方面是大家，但是在做官上着实不怎么样，否则也不至于这么多年过去，官位竟然比当学生的还要低。武安侯府长子猝死的事情很快上报，顺天府这边潘兵没有采纳唐范的意见继续追查下去，而是私底下与武安侯沟通一番之后，直接在结果上将郑成认定为脱阳急症骤发而死。这样一来，当时在场的婢女阿玲就难辞其咎了。 但最后如何判，并不是顺天府就能说了算，因为事涉武安侯府，武安侯自己肯定会去找皇帝，最后也肯定会由皇帝来定夺。照理说，阿林又没有直接杀人，就算真的勾引了郑成，间接导致他死去，顶了天也够不上死罪，充其量就是流放。但是一个单身女子被判流刑之后要受多大的罪，想想也知道，一路上未必能够活着到达目的地，更何况他得罪的是武安侯府，武安侯想要捏死一个无权无势的弱女子，想都不必想，那简直易如反掌。不管如何都好，潘斌这边算是撇清了责任，但天不从人愿，潘斌越想大事化小，事情的发展反而就越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冥冥之中注定今年将会是一个多事之年。事情的起因倒退到两个月前，三月时右副都御史陈月上书请重开辽东马事，这件事涉及朵颜三位和明朝的老恩怨，说起来还得追溯到永乐皇帝那时候，如同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不提也罢。只是朝中对这件事儿颇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朵颜三位给脸不要脸，就该扼住他们的喉咙不松手，重开马事等于主动退让，以后朝廷颜面无存不说，还会让这些人得寸进尺。不过因为有汪直从旁支持，所以最后皇帝还是同意了陈月的上书，而且让陈月前往巡抚辽东。结果没过两个月，陈月假称建州女真谋反，以杀人头冲走功劳呈报上去，引发辽东骚乱，被人举报揭发之后，皇帝自然要派人前往查明真相，顺便安抚那些被陈月骚扰的边部。这时西厂厂工汪直主动请缨，说愿意为皇帝效劳。想当然而汪直是为了立功抢功，不过这种事情很多人都干过，在大明政坛上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但兵部尚书于子俊偏偏站出来反对，认为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派一个熟谙兵事的人前往，才能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言下之意，汪直这种外行就别去凑热闹添麻烦了。汪直当然大怒，他发现自己虽然得到皇帝的宠幸，又建立了西厂，却还并没有一手遮天，朝中反对他的人还比比皆是。正好这个时候广西太平府、四川盐井卫接连发生地震，死伤惨重，汪直借口上天示警，帝君左右有奸人作祟，在皇帝面前抢先告状，先将于子君的死党兵部右侍郎马文生踢到了辽东去，断了于子君的一条臂膀，又打着让御史监察地方赈灾，以免有人中饱私囊的名义，将替于子君说话的几个言官都踢到地方去，彻底孤立于子君。这些朝廷中枢大佬们的决力原本是与潘斌毫无关系的，但好巧不巧，武安侯府的命案恰逢其时，汪直便以此上奏皇帝，要求彻查到底，表示如有必要西厂也可以加入协助调查，务必要还武安侯一个真相。另外顺天府草草结案却有敷衍之嫌，理当惩处。这个消息传来，潘斌再也坐不住了，事情的发展竟与他那位小师弟所言一模一样。试想对方不过二十出头，虽说才华横溢，令老师也欣赏不已，收为弟子，可终究不过初出茅庐，刚入官场，之前潘斌没有将唐范的话放在心上，也正因为如此，他觉得唐范只是年轻人过于狂妄，不知厉害，在那里胡乱指点江山罢了。谁知道时隔不久，那位师弟所说的话竟然一一应验，分毫不差。反观自己身为顺天府尹正三品大员， 也算是半只脚踏入中枢了，却依旧懵懂不知，看事情却没有一个从六品小官来的清晰。事已至此，他连忙将唐范喊来，病急乱投医，以往拿捏着架子不喊师弟，现在也毫无心理障碍了，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末了道： 师弟，依你看此事可还有挽回的余地？ 以潘冰的身份地位，得到消息的速度当然要比唐范快得多，唐范也不意外，脸上更没有炫耀之色，沉思片刻道：端看师兄想要如何做了。潘冰心说，我还想如何做？我当然是想保住官位，不被追究啊。他轻咳一声： 武安侯私下与我说，本欲将此案大事化小，但这次汪直来势汹汹，又素得陛下的信任，只怕很难善了了。我被弹劾事小，说不得顺天府也要遭受牵连，你若有法子，不妨说一说。 武安侯跟师兄都与汪直无怨无仇，郑成的命案也跟他毫无关系，他不会平白无故跟你们过不去闹成这样，无非是他想借此立威震慑朝臣罢了。 他立他的威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是于子俊，也没得罪过他。 于尚书是前朝老臣，素有威望，汪直一时半会儿也奈何不得，只好找旁人来下手出气了。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嘛。潘冰没好气的乱迁怒： 你还有心思笑啊？你师兄都要被罢官问罪了，你很高兴吗？ 唐范也不惶恐，躬躬手：大人恕罪。大人可曾询问过几位幕僚，他们又是如何说的？潘斌有两个幕僚，一个叫吕峰，一个叫江东元，唐范都曾见过。 哎，一个让我去向汪直赔罪送礼，一个说要上书请罪。 上书是必须的，现在汪直在皇上面前数落顺天府的无能，潘斌肯定要上书，但奏折如何写也是一门艺术，更重要的还要看皇帝的心情，以及写奏折的人在皇帝面前说不说得上话。潘斌忧愁的是，一旦他的奏书呈上去，汪直又在皇帝面前撩拨几句，让皇帝觉得潘斌很无能，那他这个顺天府尹就当到头了。至于去给汪直赔罪送礼，潘斌又有些犹豫，现在朝中主要分为三派，依附汪直的人和汪直作对的人，另外还有中立的，比如说潘冰和唐范的老师邱俊，他老人家只是一个国子监祭酒，中立就中立了，也不会有人费心去拉拢他。潘冰也想当个中立派，两不得罪，不过以他的位置来说，这却有点难了。瞧，原本一个不大的案子，虽然死者身份不简单，但仔细查办也就是了，结果现在因为牵扯上朝中尔虞我诈的种种派系之争，突然就变得复杂起来。 师兄，你对汪直此人有何看法？ 潘斌一愣，想了想： 不简单。 确实不简单，一个年纪比唐范还要轻的内宦，在短短一年之间突然崛起，取得皇帝和万贵妃的信任，组建西厂，权势熏天。潘冰听说有一个进京述职的官员遇到汪直不亢不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巴结讨好，反而当众将他骂了一顿，事后汪直非但不计较，反而逢人称赞那个官员有风骨，传闻不知真假，然而说他有容人之量，他又偏偏通过西厂又捕又杀了不少官员，树立了许多敌人，行事蛮横，而且很爱胡乱指挥，给别人添乱。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能趁势而起的人，要是在乱世，说不准就是一方枭雄。不过要是用一般文臣看待宦官的那种不屑态度去对待的话，那最后吃亏的只有自己。